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大家收听哲学对谈的节目。上一集咧，我哋系已经讨论咗民主嘅问题。我哋好高兴咧，请咗关信基教授咧，系同我讨论呢个问题啦。大家知道关信基教授咧系中文大学嘅政治及公行政学系嘅荣休讲座教授，佢都系咧我哋香港公民党嘅系创党主席。信基兄就系、是、欢迎你再次同我哋倾偈。 多谢。 我上个礼拜咧已经同大家讨论过咧，就是、关于系民主嘅定义咧，我哋好激烈嘅争论，同埋咧最后我哋大家咧都同意话，系如果要达到系人民嘅幸福咧，系民主都系一个必须嘅条件嚟嘅。嗱，咁我哋今集咧就希望系去集中讲一啲比较上系民主点实践嘅问题，点落到一个制度性嘅问题里面讨论。上一次咧我提过嘅问题就话，关于其他嘅政制嘅方面嚟讲嘅时候咧，系似乎我觉得。我讲过一半一半的所谓君主立宪啊，呢个唔系一个好嘅制度咩？ 君主立宪啊，系一个即系时代嘅嗰个产物啊，即系佢可以算系专制制度同民主制度之间嘅过渡啊。佢嘅重要嘅意义咧，就在于君主嘅嗰个权力咧系受到限制。嗱，响呢度咧就系顾名思义咧，个首先嘅限制咧就受咗法律嘅限制啊。但那個法律呢就不再是即係君主所立的法律，而係經過啲貴族係同意而立的嗰啲法律。目的咧就是要保障呢啲嘅係人民嘅嗰個係生命財產自由。咁啊，保證咧未經呢個係唔係一般嘅人民咧，就是、當初即係有參與嘅憲政嘅政治嗰啲咁嘅貴族啊。啊！未得佢哋同意嘅話，你就不能夠徵税啊，咁等等嘅咁。咁佢所以係一種即係少數人同意底下嘅一個有法律保障嘅管治嘅方式啊。咁所以不失為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進步啊。 咁但系而家嘅，譬如话而家嘅，譬如英国啊，系咪都系一个属于一个君主立宪制度，或者话一个民主制度咧？ 哦，呢个系好大好长嘅问题噶啦，啊，即系因为君主嘅权力。在當年光明革命結束之後的那段日子和今日的個英皇的權力呢是已經十萬八千里十萬八千里今日的那個是英皇的權力主要是象徵性的權力實權是在那個就是首相嗰度，咁所以英國呢就被稱為一個雙元首的制度那個象徵的權力呢是代表即英國的嗰個統一，嗱喺呢個係實際嘅政治裏邊，縱然有執政同埋反對呢啲咁樣嘅現象，但係不至於因此咧國家會分裂，必要時候就呢英皇咧就一個即係統一嘅一個象徵咁，嗱咁係好唔同嘅 啦。我講轉頭啦，就我而家開始講話就民主作為一個制度，你覺得民主制度係點樣？其實係一個實踐，點樣去發展出嚟嘅咧？ 民主制度咧，事實上有兩個可能性嘅，一個可能性咧就所謂直接民主，即係人民佢自己管自己最好啦嚇。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喺今日呢個咁樣嘅大群眾嘅社會裏邊嚟講嘅話咧，就好難實踐嗰啲嘢嚇。有啲其他嘅方法，但係我哋係唔適喺今日呢個場合咧講嗰啲咁嘢啦。咁所以咧，自從17世紀、18世紀開始慢慢發展嘅民主，都係事實上咧都係間接嘅民主，亦都所謂代議嘅嗰個民主嚇。咁主要咧係靠呢個係市民授權，透過呢個選舉授權產生咗一個代表性嘅議會，再由呢個代表性嘅議會咧係選出嗰個行政嘅首長咧嚟到管治嗰個國家啊，或者喺其他嘅地方咧就係、是、選一個代議議會，同埋咧選一個即係國家元首咧嚟到根據一種即係權力制衡嘅方式咧嚟到去統治一個國家。咁基本上咪一個即係所謂代表制度所支撐嘅一種嘅民主嘅實踐。 咁即係話咧，頭一個概念咧，我哋未曾討論過，就係、是、所謂民主同埋選舉咧，係要好密切同埋關係嘅。 既然我哋讲即系间接嘅民主咧，就系、是、一种即系、就是、透过代表嚟到去管治啲人民嘅一种制度咧。咁所以嗰个人民同政权之间啊，或者正如过程里面开始同埋最后咧，有好多中间嘅地带，有好多中间嘅过程，需要好多代理人。好多中間人需要好多代理機構或者代理嘅組織嚇嚟到完成呢個咁樣嘅間接統治嘅個過程，選舉制度、政黨制度、議會制度，甚至政府制度啊，所謂呢個代議政府嘅制度咧，事實上都係所謂政治中間物嚟嘅，即係喺呢個間接民主裏。 你睇四個都好好啊，咁我再逐個講一講啦。譬如話選舉點樣去推行咧？譬如選舉當然啦，就係咪即係話咧，就依個選舉嘅出現就等於係代表民主嘅出現咧？ 唔係，即係選舉制度只不過一個工具，佢係咪能夠咧實踐到呢個民主嘅個精神，使到啲人民嘅個同意佢嘅意願、佢嘅利益咧係能夠咧進入嗰個決策嘅過程，變成政策咧？好重要的關鍵就在於代表呢個意義，係咪代理人民嚟到管治人民嘅？佢係咪有代表性？ 咁即係話咧，我哋咁簡單講話，民主等於一人一票咧，係一個係錯誤嘅理解， 係一個比較淺薄啲一啲嘅理解啦，唔能夠話佢錯誤啦。啊，因為佢係響間接嘅民主裏邊咧，係一個最起碼嘅要求。啊，你冇嗰個選舉嘅話咧。特別在呢個所謂群眾社會裏面，冇選舉嘅話，你點樣產生啲代理人呢？啊，點樣產生啲代表嚟到管治呢？咁抽籤嘛，啊，因為係點啊咁嚇，咁所以佢一個最起碼嘅。咁但係係咪做得好，係咪有代表性呢？咁啊牽涉到咧選舉制度嗰個問題，係咪公開？係咪公平？係咪有代表性？啊，能够真正系反映呢个社会里边嘅嗰啲冲突啦，嗰啲不同嘅主张啊，不同嘅意见啊，等等。 嗱，你头先即刻已经讲咗啦，你四个范畴里边讲，就系第一个选举，第二咧就系政党。咁即系话咧，系选举同政党咧，政党政治系一个亦都好密切关系嘅。咁但系点解需要政党啫？系咪我哋觉得每个人系代表我自己嘅啲区嘅居民谂嘅嘢咁就够啦？点解需要政党咧？喺呢个民主社会里边， 粗浅嚟讲咧，唔一定需要政党。政党只不过系好多嘅中间组织其中嘅一个组织。嗱，我哋可以有好多啲行业嘅组织。我哋咧可以有军队。 咁呢个系功能组别 啦，系咪啊？我哋可能系有教会。 系， 但有好多其他社会上嘅组织，或者啲我哋所理解啲环保组织嘅诸如此类。咁所以有啲民主嘅制度咧，喺某个时期咧，佢重点咧系所谓团体政治。 系， 政党响呢个一个群众嘅社会里边，同其他嘅嗰啲社会组织咧。佢嘅優勢係喺邊一度？呢個係嗰個問題。好多其他嘅組織，特別係嗰啲行業嘅組織咧，佢嘅嗰個基礎、社會基礎咧就係嗰個行業。佢嘅嗰個思維方式係佢個行業，佢所維護嘅利益咧係佢個行業嘅利益。政黨顧名思義咧，佢係一個比較廣泛性一個社會嘅組織。佢如果要係攞到權力嘅話，實政。上面咧，佢係應該係顧及不同階層、不同人嘅嗰個利益，所以咧佢係眾多嘅社會組織裏邊咧，最能夠咧係綜合社會上面啲不同意見、不同組織、不同睇法嘅社群。咁呢個響即係處理嗰個所謂群眾政治嚟講嘅話，佢係佢優勝嗰個地方。 嗱，你講完政黨之後，第三個你覺得提議就話個議會。議會喺個民主嘅制度裏面個重要性喺邊度啊？ 議會個制度咧，特別響未曾有政黨嘅時候，特別咧行業組織啊等等咧，都唔係發達嘅時候。當年亦都冇咩環保組織啊，呢所謂公民組織呢咁樣嘅時候咧，佢好重要嘅角色就係扮演咗本來政黨應該扮演嘅嘅功能。佢係咧係代表社會上不同意見啦、不同嘅利益啦。咁然之後透過響議會裏邊嘅庄严的嗰个辩论嗰个讨论，嚟到大家咧系能够咧最后咧达到一个即系大家都能够接受嘅一个政策攞出嚟施行，所以咧佢个重点啊，可能已经唔系响嗰个所谓选举嗰度，而系响嗰个思考嗰度，响个辩论嗰度。代议嘅嗰个议会咧，佢最重要功能咧就系好好地思考。 點樣能夠咧係揾到嗰、那個即係個人民嘅意願係響邊一度？ 咁但係、 解決你最初時候講嘅人民嘅問題， 係啦， 咩叫人民？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每一個議會裏邊有好多不同嘅政黨，每個不同政黨裏邊都覺得佢自己代表係佢哋自己嘅人民嘅理解啊嘛。咁而家就喺議會裏邊嘅討論裏邊講就都係需要一個所謂民主嘅過程裏邊係就決定某一個嘅政策、某一個嘅即係議題係啱又唔啱咯，係咪？係 啦，係啦。所以呢個又翻翻即係比較理論性嘅問題，即係。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 是 啊，即是你被選了進去之後你代表的是什麼？你要代表個整體的利益呢，依家你代表選你出嚟嗰啲人嘅利益呢，咁因此有兩個不同嘅理論嘅。 好啊，好啊，好啊，我哋討論到呢度為止呢，係我哋休息陣間，然後翻台再繼續我哋嘅一個好激烈嘅討論啊。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荣休讲座教授关信基教授。 刚才同阿关教授已经讨论过咧，就系、是、关于系民主嘅即系制度问题啦，我点理解喺议会啊、系政党啊同埋选嘅问题啦。我再想追問一下咧，就喺呢個好落實嘅一個係點樣制度點樣推行啦。但實際上有冇啲即係人民嘅條件啊？點有咩人民啊？我哋唔需要佢哋係一個專業啦，但都有冇啲條件噶，令到佢成為一個咧好嘅公民，可以參與民主整個民主制度噶。 我稍微扭歪少少講啦，嗰個民主理想咧係咪真正能夠係實踐咧？點樣去？設計嗰個制度是非常之重要的，但是咧，除了制度之外咧，文化是很重要，就是精神上的東西是很重要。咁所以咧，就是、在一個民主制度裏面的人民亦都好，呢、這個精英亦都好，統治亦都好咧，佢文化點樣樣咧係好重要。咁呢個就牽涉到咧所謂公民性嘅問題，公民嗰個概念問題，同民主制度嘅嗰個係發展幾乎同期咧。都是不斷地發展緊嗰個所謂公民的概念、公民的理論、公民性作為一種現實出現的東西。咁呢個係一個文化嘅現象嚟嘅。 就公民咁啊，你講好多公民性、公民咁，公民係乜嘢咧？點樣叫做公民咧？ 或者咁講咧，公民咧就係一種實踐嗰個所謂人之作為人嘅一個即係社會嘅表現。社會現象是一個社會現象，我們人除了個體之外呢，就毫無避免地呢一定是要群體生活，要群體生活的時候我們怎樣處理我自己和其他人的個關係，這個呢就已經是政治的問題了。公民性為公民理論就想呢處理這個關係，能夠呢超越突破這個自我的個界限，來到無索一個呢就是合理的公平的一个你我的個关系。 咁即係我最初同你討論嘅時候咧，講緊就係民主係講人民作主嘅時候咧，咁即係慢慢我哋過到呢個階段裏面講，就其實我哋將人民咧係仲要有一個改進嘅，即係話如果人民未變成公民嘅時候咧，就民主咧就可能未必出現啦，係咪？ 人民變成係公民嘅話咧，就會變成係暴民政治啦，變成咧民粹政治啦。就大家只是顾自己的，咁选举就为了只是选保护自己利益的人，啊，诸如此类的话咧，民主是很难达到原先所想达到的目标， 所以呢个公民点样去创造公民出嚟咧？点样去培育公民呢？ 嗱，咁呢度咧就系即系好艰巨嘅功夫，如果唔系都唔需要几个世纪嘅嗰个发展啦，吓，你首先观念上面咧系点样解决刚才嗰个问题啊？第一個嘅嗰個解決個方法咧，就係、是、根據自由主義嘅嗰個諗法。首先我哋肯定咗人嘅嗰個生而自由先。 係。 咁肯定咗之後咧，咁我哋個個人咧都應該有平等嘅權利嚇嚟到咧係享受實現呢個自由啦嚇。咁所以咧，我哋就要透過法律嚟到保障我哋咧係生而平等得嚟嗰個自由。 咁呢個咧，喺一個集體嘅生活裏邊嘅時候咧，首先我要免於被人哋無理地干預啦。第二咧，我要有權利咧，係能夠咧參與咧，係呢個公共事務嘅嗰個決定啦。第三咧，我要有一個起碼係人嘅可以過人嘅嗰個生活啦。而符合呢三個自由主義所理解底下嘅公民嘅嗰個理論嘅話咧，咁你就要相應嘅制度啦。啊，於是乎咧，你有所謂法治， 係 啊，有呢個司法嘅嗰個制度獨立嘅， 係 司法制獨立於嗰啲即係平常日間日常政治之外嘅嗰個司法嘅制度啦。你有呢個係選舉嘅嗰個制度啦，你有個福利嘅制度啦， 係 嘛？咁但係咧。呢、这個咁樣嘅自由主義嘅公民嘅理論咧，可能咧都係製造一啲比較係自私嘅人嘅啫喎。佢、只不過係透過咗權利呢、这個疆界啊，嚟到界定大家你同我之間係點樣交往、但係總之合法地即係往來就得啦咁。但係唔要求你一定係要關心人哋，唔會話要求你放棄咗你自己嘅權利，佢為咗人哋噶嘛。咁所以咧就嗰個所共和主義嘅公民理論就出現啦。喺呢度咧就話我哋即係一個共和主義底下嘅公民咧，佢唔係淨係講關心自己嘅，佢都要即係關心人哋嘅。咁佢咧就喺呢個集體生活裏邊咧，佢係好積極嘅分子，佢好積極於咧同其他人一齊咧去考慮我哋嘅共同利益喺邊一度，我哋點樣合作咧先能夠達到呢個共同嘅嗰個利益。嗱，咁因而咧。就要咧創造好多嘅嗰個參與政治參與嘅機會，嗱、俾佢哋咧參加呢、這個點樣去即係、管理嗱、個集體嘅嗰個事務。 但係咧，你頭先講我要講就所謂就從人民變到公民啦。但我一直覺得咧，就我從細佬哥開始覺得咧，就我啲父母輩覺得政治啊唔好掂啦，依、這個係一個唔參與得，我哋明白。政治污糟邋遢噶，我哋唔要參與噶。咁你覺得要求緊，即係話要依改變嗰種心態，依種咁嘅即係睇法咧，或者依個係誤解又好，或者咩？但實際上好多就覺得喺普通人民覺得就話，依參與都係講字嘅咋，啲政客嚟呃我嘅咋。由依個人民變公民嘅，講緊頭先好多嘅所謂嘅法治等等嘅嘢頭咧，係我哋一個普通蟻民啊，點樣變成覺得自己係不單止人民，同埋公民？經過咩仲有程序可以變佢哋嘅咧？ 呢、這個程序就好複雜嘅、一般嚟講就話靠譬如教育啦、公民教育啦嚇。咁、呢個教育咧唔能夠只係課室嘅教育啦，咁你仲要即係課室之外嗰個實踐啦。咁如果你課室之外實踐嘅話，你會有即係成個即係大社會裏邊嘅實踐啦、你會喺大社會裏邊咧不同嘅嗰個個體群體，包括家庭在內嘅實踐啦。即係你喺家庭裏邊都有家庭政治噶嘛，係嘛？即係到底係老豆話事，一個老母話事咧咁嚇。老豆會唔會話：，你啲細路哥邊識咩咩嘢啊？你唔好出聲啦咁樣樣嚇啊！呢啲都係要學嘅，即係每一個人生咗出嚟，喺佢不同嘅群體底下咧，都要學習點樣咧超越自己嘅自我，嚟到咧共同咧揾一個大家嘅嗰個。 你頭先有個即係咁講法咧，有個預設就係即係個人咧係真係好想自己咧參與呢個咁嘅，即係話係超越自我嘅睇法。咁但係有啲人講哇，政治裏邊，你近剛才講自由主義裏邊咧，就覺得有人話有左派、有右派、有自由主義、有保守主義、有新自由主義，咁多咁多派別裏邊講受啦。太煩啦，太亂啦！我點樣一個普通人，我連書都冇讀，或者讀嘅嘢冚唪都係同我哋啲人民社會啊啲又冇關係嘅嘢，我點識啲嘢啊？ 如果真係佢自己覺得咧同自己冇關嘅話咧，就乜嘢都唔使講嘅。 係啦， 係咪？但係如果一旦到佢知道政治、政府嘅政策、政府嘅作為或者不作為咧係同佢有關嘅時候咧，咁佢就會首先覺醒啦。覺醒之後咧，咁佢可能咧就會係有參與嘅嗰個動機。 但係參與之後， 唔係生而係嗱，唔係生而會參與嘅動機嘅。你就喺屋企嗰度就已經開始嘅，即係你有冇話事話喂想今晚食咩餸啊咁樣樣。咁如果個仔六歲，佢話：，我想食漢堡包啊！咁個老話：以後都唔准講啊！我俾咩你食嘅，咩你食嘅啦咁。咁佢就日後咧就唔係咁容易話。 但問題我嗱，我話呢個仔都問題啦。阿媽就中意食蟹，阿爸就中意食雞，大仔中意食素嘅。係咁即係不同派別、不同嘅意見㗎。咁呢個點樣係覺得就話咁嘅爭拗嘅時候啦，拗嚟拗去，我唔能夠全部贏，有冇全部輸？不如老豆話事啦，唔使我爭啦。 夠啦， 可能有啲咁嘅情形嚇，呢啲情形不能夠係否定嘅嚇。剛才我哋提過議會嘅嗰個重要性嘅時候咧，講議會好重要，佢係要即係商討。咁家庭作為一個政治嘅話，亦係商討係好緊要嘅。第三咧，喺商討之餘，同呢、這個即係、自己放棄呢、這個選擇之外咧，嚇、仲有一個制度嘅問題嘅。嗰、那個制度嘅問題咧，就係話多數決。嗱、你最後嘅時候嗱、我傾咗輪啦。我哋咧就多數決定啦，咁只要你唔係次次啊，未來嘅一萬次咧都係你係少數輸嘅話咧，咁呢個就係可以係一種即係民主嘅實踐嚟。 咁亦都有人即係真正講， 但 係 咁樣 嘅時候 咧， 危險 嘅喎。就假設有一個另外嘅所謂即係公民嘅理論嘅，呢、這個公民嘅理論就係利他嘅公民理論，又即係大家能夠接受。當我哋係傾完之後，都冇辦法係能夠達到一個共識。100个人同意呢種共識嘅話咧，咁我哋咧用多數決嘅方法啊嚟到解決啦。 但因為亦都真正到咧，有人批評民主裏邊所謂慢慢變成個多數人的統治、多數人的暴力嘅喎。 係啊，係咪啊？係啊，係有呢個可能性㗎。咁、所以嗱，剛才講即係呢個咁樣嘅模式之前咧，已經假設咧就話你喺表決之前咧，你係有充足嘅嗰個討論、去尋求共識嘅、尋求不到嘅之後咧，先係用呢個最後嗰個係板斧。另外一種有啲制度嘅保障嘅，就係話少數權力嘅嗰個保障，係就是、多數即係解決呢個爭拗嘅問題。但係咧，少數嘅基本嘅利益咧，係要得到保障。 係咪今晚咧就唔食漢堡包啦，仔？即係聽日食啦，咁啊， 係啊， 少數人啦，係咪？ 係啊，係啊。 好，我今集咧，我哋就係講到呢度為止啦。因為我哋覺得啊，頭先嘅討論裏邊的而且確令我係加深咗對民主嘅認識。我哋下個禮拜下一集裏邊咧，係繼續同阿關教授咧討論民主嘅不同問題啊。好多謝各位收聽。 哲學對談，鄭熙輝編導，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